全国八月三日人民消费品展销会拉开了帷幕。开幕式八月三号在食品日用品工业省人民消费品展厅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和各地消费品生产者参加。会场里展出了各地工矿企业和家属作业班利用当地原料挖掘内部潜力来生产的7700多种85000多件消费品。